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45集，夜漫漫。公孙和小四子这对父子其实是很神奇的存在。展昭总结了一下，公孙策这个做爹的聪明又博学，而小四子虽然有些呆，却是极好运又极好命的。于是这俩父子到了开封府之后，帮助甚大，破案几乎是无往而不利。这一次公孙又是立了个大功，这堪称诡谲的面人血咒之谋竟然就被他这么破了。赵普让折影子影去皇宫，给赵祯和八王爷讲解了一下整个下毒、解毒、再下毒的过程。皇上和八王两位大人物听这些江湖手段是听得啧啧称奇，都觉得这样都能想到破解之法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赵祯很开心，当然了，正经一些该说他是龙颜大悦。于是公孙眼前的桌子上多了满满一大盒子黄金，还有很多其他贵重的赏赐，开封众人都得着了不少好东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祯还让折影给天尊带了个笔玺过来，是唐王李世民用的。天尊捧着笔玺甚满意，白玉堂和殷侯都摇头，赵祯真大方呢，送这么好的笔玺来给天尊摔。展昭看着笔玺摸下巴， 赵祯还挺会来事儿，把天尊哄好了，不就等于把白玉堂哄好了吗？高明。 正想着，子影拿了个东西给展昭，展昭接过来看，就见是个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有只白玉小老鼠。 刚才八王爷给我的，说他偶然得到，觉得你会喜欢，就让拿来给你了。 越看越顺眼呀，八王爷够意思。 展昭瞧着那只白玉小老鼠十分满意。不远处，天尊眯眼睛， 八王爷比赵祯还会来事儿啊，哄好了展昭，不就等于把我家玉堂哄好了吗？ 殷侯在一旁摇头，赵家这对叔侄都是有心眼的货呢，把天尊和他家猫仔都哄好了，白玉堂性格再怪也应该心情尚可，估计日后还得接着出钱出力。小四子趴在小五背上正给他梳毛，小五特别温柔，尾巴勾着小四子的屁股，很怕他一不小心摔下去跌伤似的。包岩兴致勃勃坐在小四子身旁，跟他打听公孙以前干过的奇事，俨然公孙已经是他人生第一号偶像。夜渐渐就深了，众人各自回房准备休息。赵普和欧阳少征、邹良他们连夜去了军营，说是今晚不会回来了。公孙累了一天，早早睡了。小四子一手拿着本医书，一手拿着把蒲扇，边看边帮他爹赶蚊子。一旁萧良趴在桌边，也一手拿着本书，一手拿把蒲扇，只是他是一边看小四子，一边帮小四子赶蚊子，顺便再感慨一下， 哼，我家景儿真是又孝顺又体贴，哼，简直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完美结合。 相比起公孙院子的安静，展昭那间院子就热闹好多。大院里，天尊心情很好地铺了纸笔在桌上，新的笔玺里盛满了水。说来也妙，这笔玺原先看着是一层轻轻薄薄的淡青色釉，细细密密的裂纹恰到好处，单看做工就知道是好东西，没想到一倒上水，笔玺底部原本的淡青色忽然变成了青绿色，花纹像极了一整张荷叶，上边还有两颗露珠，而荷叶下边似乎有两条灰色的小鱼隐藏，随着水纹的晃动而游动，实在是妙极。众人都来围观这只李世民用过的笔玺。良久， 阴侯看天尊。 你要不小心砸了，将来必定遗臭万年。 玉堂，为师就用一下，用好了你给我找个盒子藏起来啊。 收着不用有什么意思？ 砸了可惜。 天尊写完几个字，将蘸了墨的毛笔往鼻息里一涮，就见墨汁像一块黑绸似的在水中晕染开，刚才那两条躲在荷叶下的小鱼忽然不见了，而再看荷叶底下，不知道何时似乎藏了一条头顶有花纹的锦鲤，还挺大的。 真是好东西啊。 玉堂，你给我洗洗，给我收起来，万一真砸了呢？ 真砸了就去弄个秦始皇用过的。 白玉堂无所谓地坐到一旁擦刀，天尊瞄他，白玉堂微微一笑。 用吧，真砸在你手里也是这盆的福气。 天尊眨着眼，笑眯眯看阴侯，他家玉堂好乖的。阴侯望了望天，是不是只有他注意到白玉堂说李世民用的笔洗就是个盆？天尊临摹古画，包岩在一旁抱着茶壶看，忍不住赞叹： 天尊丹青妙手啊。字也写得好看，果然是高人。 阴侯打着哈欠靠在藤榻上打盹，小五在他身边舔着毛，小五身边五只小猫也在舔毛，动作一致。几个姨妈早早睡了，驻颜的第一要点就是要多睡觉。展昭也没在院子里，躲屋里泡热水澡去了。远处传来了更夫打更的声音。 这么晚了？ 天尊看了看夜色，将笔涮了涮，小包喜乖巧地帮他收拾了桌上的东西，笔洗洗干净后放进锦盒里，送去屋里摆好。天尊伸手去拽快要睡着在藤榻上的阴侯。 睡觉了。 阴侯站起来，打着哈欠跟着天尊进屋了，关门。很快院子里走的就剩下白玉堂一个，五爷左右看了看，推开门回屋。房间里桌上点着个水晶灯，这灯是之前白玉堂给展昭拿过来的，油灯外边是水晶做的灯罩，灯光不晃眼。不远处的屏风后边，展昭正穿衣服还在打哈欠。 刚才在盆里睡着了。 白玉堂刚刚躺倒在床上，听了展昭的话，莫名想到一只猫钻进了一个盆里躺好。晃了晃头，白玉堂就见眼前白影一晃，扬起脸，就见展昭只穿了件里衣，穿着两只木拖鞋站在他眼前，手里拿着块白色的帕子擦头发。白玉堂仰着脸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以前听人说过，脖子越细越长的人越爱吃，看看这猫的脖梗，白玉堂觉得这话是对的。展昭推着推他，白玉堂不解地往里挪了挪，展昭坐下，双脚钻进被子里，坐在床边擦头发。白玉堂拖着侧脸靠在床铺里边看他。 怎么不去自己那张床睡啊？ 擦干了头发就去。 白玉堂还是困惑，擦干了头发再去，为什么？于是白玉堂静静靠在床上看着展昭擦头发。展昭内力深厚，没一会儿头发都干了，递了把梳子给白玉堂。 帮个忙。 白玉堂坐起来帮展昭梳头发，白玉堂先伸手抓了一把，展昭的头发特别特别细，感觉很软，但绕两圈又特别犟的弹直了，和展昭脾气接近。展昭的头发本来就挺顺的，白玉堂将梳好的给他拨到前边去，没一会儿脖子后头一截就露出来了。 展昭还是挺白的，皮肤光滑。 白玉堂赶紧停下手，纳闷自己胡思乱想些什么。展昭见头发梳好了，随手拿了条发带一束，跑自己床上钻被窝。 白玉堂感觉着发丝从指端滑走，无奈笑了笑，躺下，觉得貌似哪里不对。展昭裹着被子，露出一双眼睛瞧着白玉堂，似乎还忍着笑。白玉堂躺了一会儿，伸手摸了把床，弹了起来。展昭蒙着被子闷闷的笑。白玉堂可算知道展昭为什么上他这儿擦头发来了，水珠都掉他床上了。本来那猫可以在外面擦干了再钻被窝，估计是懒得穿袜子，又在外边站着脚冷，所以钻他这儿捂脚来了。白玉堂一脸佩服地看着展昭，展昭把被子往下稍稍拉了一点点，抬头。展昭对着桌上的水晶灯吹了一口气，这猫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搞得跟吹仙气儿似的，一阵内力过，水晶灯熄灭了，四周围一片漆黑。白玉堂的眼睛在黑夜里适应了一会儿，很快外边透进来的月光让一切变得清晰起来，尤其是展昭一双眼睛。那猫还没睡呢，正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瞧着它的方向。白玉堂又摸了一把床铺，还是湿的。于是展昭正准备睡了，就见白玉堂那头被子一动，随后人影一闪。展昭闷哼一声，仰脸看。白玉堂本想翻身进床铺里边挤半张床，本来展昭的床就大，不过可能天太黑了，没怎么掌握好内力，还是出于什么别的不可考证的原因，五爷人有失手，一失手正落下来压在了展昭的身上。 你还挺重啊，平时都不吃饭还那么重啊。 展昭仰着脸，借着月光戳戳白玉堂的腮帮子，月光下白玉堂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还是有好看的折角和阴影，就跟白天阳光下的一样，好看的像神仙下凡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